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就朴槿惠逆贼继10月25号之后，在11月4号再次发表有关国政笼络丑闻事件的对国民谈话仪式，纷纷表示愤怒。对于朴槿惠逆贼从头到尾推卸责任和予以辩护的道歉，一个网民说不该从文字上理解他的对国民谈话，并在网站上载了7篇朴槿惠对国民谈话译本。南朝鲜的一家报纸载文指出，这译本在网民中成为很大的话题，各阶层都说不能听信朴槿惠的对国民谈话，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解释。